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低迷，外出务必要防寒保暖。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44，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本市日前展开2022年春季征兵宣传活动，北京朝阳新闻发布厅上线。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岁寒之际，以国之名追忆逝者，缅怀英烈。这一天，举国上下深切悼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及失去生命的普通民众，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为遇难同胞默哀，向抗日英烈致敬。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综合评判，讷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今天上午6点起，将长发镇建设村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高风险地区8个，中风险地区44个。朝阳区新闻家发布平台北京朝阳新闻发布厅近日正式上线，该平台将通过实体新闻发布厅加云端新闻发布厅融媒传播形式，打造新闻加发布加传播的全链条一站式信息服务枢纽。回望过去5年，延庆两山实践取得新成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科学治理，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61.7%，获评中国天然氧吧，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全市第一。近日，随着康熙森林湿地生态修复建设工程项目的基本完工，我区又新增一处总面积约23474亩的城市绿肺，为延庆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夯实基础。详细内容来连线一下延庆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石佳琪。你好，佳琪。 主任您好。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康熙森林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的情况。 好的。在康熙湿地项目建设过程中呢，康庄镇以保护野鸭湖湿地和官厅水库水源地为核心，遵循生态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做到宜林则林、宜湿则湿、宜草则草。在23474亩的项目区中呢，康庄镇选定了一条以生态原路为主的20公里长的生态景观游览路线，将沿海秀林、古堡烟柳、百鸟草甸、草原风光等9处生态节点串珠成链，连线成片，建筑面积达8918亩，实现了整个区域生态本底的高质量提升和可持续全面保护发展。此外呢，康庄镇借助智慧森林管理系统，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指挥中心，通过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设备、重点道路卡口监测设备、将病虫害这个监测设备等，实时观测镇域内的生态环境情况，实现对全镇森林资源智能化、系统化保护和管理。主持人， 那这项工程的实施有何意义呢？ 在这个康熙森林湿地生态修复建设工程呢，是推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区域文体旅协作的重要支点，也是打造区域旅游示范区的重要支撑。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康熙湿地项目建设过程中，康庄镇紧密结合延庆区东澳世园长城三张金名片，充分整合康熙森林湿地公园周边的优势资源，按照多业融合、聚集化这个发展的原则，与当地特色的农业有机结合，打造高端旅游产业集群，构筑绿色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呢，通过打造乡村体验带、休闲度假带和文旅融合带3条生态旅游体验线路，开发多角度、深层次专题文化旅游项目，不断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推进共生社区建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全国特色小镇建设和康庄一镇一城三区的这个生态涵养发展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不但为群众提供了山水林田湖草为一体的森林湿地公园，也为冬奥会的举办 筑牢了坚实的生态屏障。主持人， 好的，感谢佳琪的介绍，再见。 再见，主持人。 本市日前展开2022年春季征兵宣传活动，当季高校征兵工作也正式启动，征兵宣传以高校为主阵地，同时加大乡镇街道宣传力度。近年来，在北京市军地各级的共同努力下，本市大学生征集比例已经超过 97%。 下一步，本市乡镇街道将开展征兵宣传活动，组织征兵体检、政治考核和预定兵工作，有序推进和确保2022年春季征兵任务圆满完成。近日多篇网文说，不少人为了减肥不吃主食，这样虽然能减肥，但却要命的副作用。权威学术期刊《柳叶刀》的最新研究表明，主食吃太少减瘦4年，这让不少人吃了一惊。不是说主食吃太多不好，怎么又成了少吃主食会减瘦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了食品工程学专家来解答大家的疑惑，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你好，蔡和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来给我们说说吃主食和长寿的关系，真的同网文说的那样吗？ 是这样，这个研究当中所说的寿命减少指的是预期寿命减少，和实际寿命是两码事儿。这个《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上2018年，也就是很早，它有一篇论文就介绍了一项长达25年、涉及超过15000人的这个调查研究，并且他们都是正常饮食的人。结论是，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也就是来自碳水的热量占摄入总热量的比例，在50%左右范围的人群呢，死亡风险是最低的。比如说，一个50岁的人，如果保持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在50%到55%之间呢，他的期望寿命就是83.1岁。如果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常年在30%以下，期望寿命就是79.1。如果常年在65%以上呢，期望寿命就是82岁。这就是所谓的主食吃太少减寿4年的来源。实际上，这个期望寿命是基于这项研究当中死亡率计算出来的一个假定指标，体现的是各种健康相关的因素对统计人群平均寿命的影响，跟某个人的实际寿命啊是两码事儿。研究者还认为呢，当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降低的时候，脂肪摄入量会显著增加。当碳水减少时，增加动物性食物的人群死亡率上升了，而增加植物性食物的人群死亡率下降了。用来源于植物的脂肪和蛋白质代替碳水化合物，对健康其实是有利的。另外还有就是不吃主食6年后死亡这类的极端个例啊，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多吃什么什么长寿，多吃什么什么折寿，这种建议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健康呢，它是通过合理的饮食、均衡的营养来实现的。另外，健康长寿它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说遗传、医疗、营养、运动、心态等等。所以大家不要听信这些比较偏激的网文的介绍。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和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去收听乐享下午茶。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奔长。点亮梦想，点亮你迷茫的目光，点亮梦想，在未来我们尽情绽放，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束光芒，看成功就在灰心，别轻言放弃。风有才会有奇迹，不努力，梦想不会做你的邻居。梦想成真会美到窒息。 成长。